IBHK 一台逢星期五晚上10点到11点，歌时的烽烟四起。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本节目涉及财经资讯，节目内的财经资讯由第三方提供，所有内容只作参考，并不构成买卖建议、邀请、邀约或游说。结构性产品的价格可升可跌，投资者可能损失全盘投资，过往表现并不预示将来表现。结构性产品的发行人亦都可能是唯一的报价者，在作任何投资之前，投资者应先了解相关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留意有关上市文件。 地震高岗，一派西山千古愁，门潮大海，三河合水万年流，古坛天地会，主持二流分析员歌神许志森、小 J， 逢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 IBHK 网络电台同你总结一周市况，预测周一开始。 系大家好， 系大家好。 星期日晚古坛天地会啦，咁、啊小 J 翻咗嚟啦， 系我翻嚟，但系阿、Sam 哥就 放咗假啦，系 圣诞假啦，已经 希望佢有听啦，祝佢圣诞快乐啊， 系圣诞快乐。 哦，喺边度翻嚟啊？你 我喺首尔啫嘛，系啊，去夹下啲韩妹啊，好耐冇睇。 原来如此，除咗夹韩妹，有冇霸下啲经济情况先帮我哋？ 哦，有啊，都有啊。其实见到点解莎莎啊、卓越点解面对到咁大挑战咧？ 嗯 即系除咗啲租金升得好劲啦之外咧，其实好多内地人啦、经过咗呢个中港矛盾啊嗰啲，系、去咗呢个首尔啊。我又之前去咗东京啊，佢哋系去嗰边疯狂扫咯。就離開咗香港，去咗、哦、 即係你肉眼都見到呢個情況嘅， 係啊，唔係不過其實不嬲都有噶啦，但係就唔喺香港出現咯，呢排就喺首爾啊、東京比較活躍啲咯。 哦，咁佢哋都係即係以譬如化妝品啊、藥物啊嗰啲最受歡迎啊， 係咯，咁樣 原來如此。好，咁應該有機會再 share 下呢、這個即係外地嘅經濟情況啦。咁我哋首先都。翻讲翻少少个事先啦，虽然咧就阿小 J 就话其实有成个礼拜都唔喺香港，即系个市都冇乜特别好，即系唔及平时咁贴市啊，应该系咁讲。 但系有 WiFi 弹嘅，我又睇下嘅， 因为你都有货噶嘛，系咪先？你应该要关注一下嘅。咁我哋睇都睇翻幅恒指幅图先啦。 系啊，咁啊代阿 Sam 哥讲一讲啦。 系啦，咁咧就呢个恒指半年图啦。咁啊呢个礼拜咧。等 一下， 不好意思。 其实咧，我哋睇个图啦，见到其实有九支阴烛嘅，最近系咯，经过九年跌啦。咁其实最远啦，最耐嘅系11日跌幅咯，连续喺我印象入边应该冇错系啊。咁呢次就9日啦，系啦。咁好彩啦，喺礼拜一揾到个最低点啦，穿唔到20500附近啲位咯，系。咁啊。喺又公布咗个议息啊，咁样特别啲咯，系啊，咁我都喺嗰边都收到 WhatsApp 啊，咁啊，系啊，升咗几百点，啲客都比较开心嘅，系，咁啊，睇翻上星期啦，星期五啦，美股又连跌咗两日，星期五又跌咗367点， 系 又跌过咧，会唔会系啦？咁啊，睇翻港股啦，啊。經過咗九年跌啦，就喺星期四、星期五有個回軟翻嘅。咁其實係成個星期升咗1000点左右，回翻兩日啦。咁如果禮拜一再回下頂到嘅話咧，係如果可以挑戰呢個20天線啦，22320点嗰啲附近嗰啲位咧，企得穩咧，一個月嘅線嚟噶嘛呢度係個市有機會繼續走強啦。而平時睇開一個月嘅波幅咧，大概係有2000点左右嘅，係啦。咁啊，我本人啦就上望嘅機會比較大嘅，我認為係啦。咁啊，睇翻上個星期啦，表現最好嗰啲股份可以望一望啦。譬如十大最好港股嘅表現咧，係有 187啦，京城机电啦，1528啦，红星美海龙啊，新半山啦，呢只就179咧，德昌电机啊，54合和啊，1055南方航空啊，农行啊，新创建啊，东方航空啊，粤海同埋远洋地产，其实可以睇到系嗱，有呢个航空股啦，有两只走咗出嚟嘅，内房股啦，同埋一啲叫做深港有关嘅股票都做翻好，系咯，咁啊，始终个资金都未系好全面走出嚟，都系偏向喺啲有憧憬嘅地方咯，系。 原来如此，咁啊，反而如果你话突出咧，就有一只即系否极泰来或者渣打呢个， 好彩我有少少 咯。唉，系咩？哦，你理身下，点解你咁好嘢揸住渣打咧？ 哦，因为我好似喺节目有讲一讲嘅，同阿 Sam 嗰集你 系，可能我 miss 咗你讲呢样嘢嘅时候。 咁就你记得当年汇丰公股大公股啦，我哋叫系啦，缺水啊，当年又咁股灾冇得讲啊。但系你而家你经过渣打嘅比较大嘅裁员啦，公股集资啦，其实水喉系多咗好多嘅。 系哦，坏消息出晒啦，即系。再衰都冇得再衰啦，應該都係嘛？ 我本人認為係咯，因為你喺除淨日$73嗰啲位啦，再公股啦，咁你其實嗰班大媽撒嘅成本價係$60+嘅喎，係都喺附近嘅喎，其實都係直播嘅，係咁其實最主要呢只渣打，你睇翻嗰個披露二啊，可以 check。佢都係一啲比較大嘅基金，係持股量比較大嘅頭嗰十大。咁其實佢哋都有份參與公股嘛。咁你扣翻個成本價$60+，係咯，再去翻三成嘅升幅先派到貨嘅。以我嘅經驗係啦。 咁啊跟住嚟揾食就都冇走雞啦，應該 喺$60邊可以直播嘅。 同埋今個禮拜係好似李昂話嘅話，佢有白武士嘛，咁就即係更加係，其實壞消息真係出曬啦，我覺得連啊邊個都走埋啦，你冇睇㗎啦，你有冇留意高登財經台啊？你冇啊，咁好啦，唔好講啦，為咗得罪人啊，因為我哋都有啲朋友係識得嗰位朋友，因為我哋有位好高調嘅朋友都係以前係渣打做嘅，不過即係最近呢個裁員就裁咗佢出嚟， 好。 咁啊，就大市方面，即係你又睇好啦，係咪？其實我都睇強嘅，因為大家知道我就 call 咗22600嘅。咁我估趁住呢個聖誕節，即係比較平淡，冇乜嘢做，有心嗰啲都炒下掛，應該會。咁希望就即係睇中啦。如果即係一路都係喺返依家現水平而完結今年嘅話呢，咁呢個第四季就認真差啦。咁就即係相當唔理想啊！咁同埋另外我就亦都唔，其實真係唔覺得個市場上面有啲咩好特別嘅重磅壞消息咯。連最大嘅 uncertainty 加息都已經解決埋啦。咁你理論上都應該係， 之前就係憧憬加息啊嘛。咁啊，嗰啲商品係叫做熊市啊嘛。啲商品又傳又話商品會令到成個即係周圍嘅股市會股災啊咁樣嗰啲。 嗯哼， 系咯，但其实都预期咗跌定咗咯。咁你譬如油价，你有冇得再跌咧？我唔觉得有太大空间咯。 原来如此，咁就好啦。咁啊，就如果系咁，不如讲下啲个别股票啦。我哋都 好。 咁啊，细佬贡献咗先啦。咁咧就咁样嘅，就我都系想再睇一睇一只8095嘅，因为咧就大家知道细佬咧就系、是。即系长期 update 呢个创业板指数成分股噶啦，咁呢只咧就上个礼拜已经认咗叻噶啦，其实就，但系咧我今个月再计咧，啊竟然好意外、哦，其实嗰个货源最干嘅暂时都仲系佢，咁我仔细啲去睇一睇翻个图啦，咁呢啲嘢，因为呢啲已经系脱离咗计干度啦，即系计干度佢仍系最干，咁点解咧？其实咧，大家可以发现咧，其实佢真系派咧系得最后嗰日嘅啫。嗰、那个成交量咧，同埋嗰个跌幅咧，系即系都有翻相当啦。我嘅睇法咧就系、是、个 大庄呢其实手上面嘅货呢派得唔够多嘅。 嗯。 咁但係个价呢就已经跌返落嚟。 嗯。 咁我嘅大胆估计呢就係、是、我睇睇星期一嘅情况啦。如果星期一佢已经跌定咗呢，我怀疑呢佢可能想再炒多次嘅。因为呢隻股票嘅动力呢大家都有目共睹㗎啦。其实喺个九年阴嘅时候呢佢基本上呢就係、是九年升嘅啫，差唔多系。咁啊，上个礼拜都分享过啦，即系其实系几开心嘅。即系我谂一世人炒股票咧，即系可能我渣啦，即系冇几可嘅呢样嘢。 唔 系喎， 我记得你只 IMAX 都升咗成嘅。 IMAX 系嗰个系，即系第一个嗰个系嗰啲系点讲啊？唔系叫黑天鹅事件呢、這个好嘅，呢、哦這个叫做系意料之外嘅好啦。咁样样，咁所以咧就即系8095咧，我認為依然有留意嘅價值嘅。大家睇一睇星期一二佢嘅走勢咧，我估咧就係、是因為咧佢呢一股咧嗱，根據我嘅統計啊，就係、是、我估應該有85%咧係死股票嚟嘅。 嗯， 其實街貨得15%嘅啫。 嗯， 咁其實炒嚟炒去咧，但係因為我冇時間即係去計曬佢佢呢一個位啊、嗯，即係大家睇到個尾嗰度咧，佢開始冧落嚟嗰啲咧。其實是不是回他上次升上去那些股票先，即如果大家兩個數是差不多的話呢，因為其實你一隻股票你有幾多股是個數是梗了的嘛、嗯、即是他現在沒有公股沒有配股沒有發行新股的話、 嗯、 那其實如果有 85% 是基本上都已經是已知是死的了，那其實你流通的 15% 就應該在這裡了，那究竟升的是不是那 15% 跌的 15% 是不是都是大概差不多呢，咁如果升嘅量嗰个股票数量係大过跌嗰个呢，其实就意味住呢其实嗰啲货未派晒囉。咁、 嗯、 佢未派晒呢就有机会再炒多转嘅。呢、這个大家就可以留意一下啦。咁、 嗯、 样。咁另外。 或者你如果咁样统计都啱嘅。但可以大家可以上披露二逐一逐一 check 返囉。睇下头嗰啲牌有冇缩到，咪会符合你个讲法。 哦，系啊，系，其实最乜嘢就系呢个嘅，即系最、嗯、最正宗嘅呢个嘅。不过冇时间做，只不过 唔系要大家自己做啊。 系啊，咁啊呢个就冇办法啦。咁啊，另外细佬再讲埋只1970啦，因为呢个细佬都有揸嘅。 系 咁咧就其实就唔系咩基本因素啊，或者睇图啊 ，click click 噶啦。我纯粹就系睇一样嘢，就系、是、Star Wars 嘅嘢。 系。 咁我自己嘅判斷呢就係、是、我真係睇佢嗰個廣告嘅公勢呢、 嗯、 真係都算係近年嘅電影少見喎，真係 嗯好唔好睇呀， 都幾勁，我未睇呀其實、哦、因為呢其實佢係星期四香港上，咁星期五就美國上嘅，咁、 嗯、 暫時個票房呢我特登冇去抄佢嘅票房數字，因為我想知佢幾時透過個主流媒體嗰個票房數字爆出嚟，咁而我只睇咗嗰個影評嘅，咁我見一般網上影評咧個評價都相當唔錯嘅，咁、 嗯 啊、我希望啦，我希望即係佢個升幅唔止係呢個啦。啊，雖然佢已經係創咗上市嘅新高噶啦，而家就係、是，咁、 嗯 啊、我希望佢繼續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啦。呢、這個咁暫時都係揸呢只先，咁8095咧就另外再睇嘅咁樣、啊嗯咁啊，小姐有冇啲咩特別嘅留意一下啲？ 我哋係咯，我哋講一個股先啦。我就睇即係670啊， 670 係啊， 先啊，撳一撳， 係啦， 東航 飛機。 咦，我成日都坐過東航， 係咩？ 係啊， 係你成日都坐東航定南航咧？其實 東航因為其實佢東南。同埋國航咧，好似係一個叫星空聯盟嘅嘢，佢哋咧其實互相 share 啲飛機位嘅。 哦，原來係咁嘅。 係啊，咁如果我上攜程搭即係 book 機票咧，好多時都係呢幾間噶啦。 係啊，咁過落海線都係呢幾間啦，係嘛？ 不過你睇講咗個圖先啦，跟住我先講基本因素分析啫。 嗱，因為嗱，你頭先講咗啦，有東航、南航同埋國航喺我哋香港上市嘅，仲、 嗯、 有嗰只。飛三啊，嗰只另外另計啦嚇，佢、 嗯、 單一航線。咁咧，佢第一佢個價咧比較細嘅，係啦。咁啊，冇上冇落，啲波幅比較大啲啦，啲、嗯、散户中意多啲嘅，我諗係啦。咁啊，加上咧，大家知加息啊嘛，咁啊，美匯指數啊抽一抽咁樣，咁啊，油價咧繼續受壓嘅。咁我相信個油價咧係有反彈就冇升幅噶嚟緊，因為啲政治因素啦嚇。嗰啲我唔係好識嘅， 但係相信美國都會壓住油價俾佢上。咁呢用年嚟計啦，咁呢啲航空股係最受惠啦，最直接啦。咁經過上次炒嗰個癲狂之後咧，升咗幾倍啦，而家落翻啲水平調整完，跟翻個大市反彈嘅話咧，呢啲可以係咯，有啲唔少嘅升幅嘅，相信係啦， 即都算係低位喎，但係就個走勢算靚咯，係咪啊？即都係。 咁大家可以睇下嗰條五十天線啦，因為好多基金都係用五十天線嚟做一個指標嘅，係啦。咁我哋就我自己啊就睺啲二十天線嗰啲四個二毫幾嗰啲位買入咯。跟住如果升穿呢個五十天線可以揸住嘅，當然有指示位啦，我一定有指示位嘅就係三個九啦，九月份嗰個低位係啦。 明白。 咁我可以睇 long term 啲嘅，係啦。去到嗰個上次急跌嗰位五個幾， 哦，原來如此， 係啊， 好，咁啊，我就有搭佢嘅飛機嘅，咁我覺得 錯係咪錯啲定係點？我聽人哋講， 唔係啊，我覺得東航啲空姐都幾靚喎，所以應該呢個咁從基本因素分析係唔錯嘅嚇，令人有一坐再坐嘅衝動嘅呢個係，係 嘛， 係啊，咁啊，東航。 咁你有冇做冇个股 其实讲补充返少少，头先你讲油价嗰度先。油价呢个礼拜尾啊，係美国呢就已经係首次呢就开放返，即係嚟緊美国係会再次输出石油嘅。 嗯。 係啦，虽然呢一般市场预计呢个量会细嘅，因为依家油价低㗎嘛。咁但係呢就係佢啲美国个石油，如果佢肯输出咧，个量都可以几大嘅。 嗯， 吓咁呢个系破咗佢，即系佢解封咗四十年嚟嘅禁令嘅。 系， 因为美国系自从1973年石油危机咧，就封锁咗，就唔准美国出口石油嘅。美国嘅石油咧，只能够即系 domestic 嘅啫。 嗯， 咁依家咧就系、是、即系解除咗呢个禁令啦。国会终于就系咁样样吓。嗯，不过呢就有一样嘢可以即係都讨论下喎，喂油价好低，但听讲入油冇平。 冇平过啊。 係啦，点可以咁嘅呢，喂讲唔讲得㗎。听讲竞争法已经生效咗喇，而家系唔可以联手定价呢样嘢。咁你个石油平系全世界有目共睹啊，呢样嘢系。而汽车用嘅入油 petroleum 系冇平到。 我谂香港都系冇得平噶啦，你香港其实都唔鼓励揸车， 吓哦，即系有呢个环保嘅因素喺里边， 系啊，同埋太塞车啦，我周围都你一放假啲私家车走晒出嚟，你行唔喐嘅，冇位泊车， 哦咁啊， 不过可以增加库嗰啲收入嘅 库房收入 系啦， 哦，咁啊，即系睇下点啦，香港，不过其实咧，我自己。啊，其实依家譬如你啱啱去完首尔啊，又喺东京嗰边啲交通塞唔塞车？你觉得 爆塞车？ 爆塞车真 系啊！ 即系呢个世界其实冇乜大都市咧可以即系逃避到呢个命运，基本上都 系 啊。 因为我自己近年就都多啲翻啲国内嘅即系大城市啦。咁嗱，北京、上海塞车又唔使讲噶啦，基本上塞到出晒名噶啦。啊，听人讲你喺北京咧。即系你每一日只有去一个地方，其实吓，即系唔似你喺香港咁啊，地而家有地铁咧，即系你每日可以走几转，开几个会噶嘛。但系唔得嘅喺北京，每日只可以 schedule 一个会，因为啲系多一个地方已经去唔到噶啦。其实就咁，其实中国就算一啲二线城市咧，个塞车都好紧要嘅。 嗯， 因为佢哋嗰个城市设计咧，我唔知世界各地啲都市系咪咁，即系佢一环、二环、三环咁样去噶嘛。咁、 嗯。 嗰啲車咧就堵死曬喺裏邊嘅，譬如我比較上多去成都啦，成都塞車咧又係都同上海相差無幾嘅，咁所以係啊，即係你要每一次你約人一個地方，你要預多半個鐘至一個鐘，即係實有一邊會遲到係咁犀利嘅，估計唔到嘅。咁 咁你就衰啦，行地底啦。 哦，但係問題咧啊，呢、這個又牽涉另一樣嘢喎，你有啲二線城市咧。 佢地鐵有，但係未必咁發達噶嘛。即係佢可能係得兩三條線，有啲地方去唔到。即係個情況好似八十年代香港搭地鐵咁咯。 嗯， 即係你有好多地方你去唔到噶嘛。哦、其實係唔似話今日咁樣黐線，即係咁啊！香港都算好噶啦，大佬依家。去 Hong Kong U 都有地鐵搭，都算係咁啦。喂，我以前讀緊 Hong Kong U 嗰陣時，係落咗車，即係坐半個鐘巴士翻去嘅，仲要係。咁呢個係即係即係好大鑊啦。咁香港已經叫算好少少噶啦。 明白曬。 哦，咁你啊，即係比較睇好航空股呢一排就會呢日六七零國航。 係可以睇遠少少咯。 睇遠少少哦。咁啊，就我哋個股差唔多噶啦。你係咪仲有介紹？ 系咯，咪咁啊，讲下啲意识嗰啲啦，少少，因为周围都讲紧啦，都讲下啦。咁其实意识出咗嗰日啦，就嗰、那个汇市咧，反而好平静，个波动好细嘅。如果大家有留意啊，咁啊，个金价咧系要成十几个钟之后先有反应，跌咗20蚊、20多蚊咁多啫，净系系啦。咁而呢個美匯指數呢，我自己本身呢就喺你08年嗰陣時啦，美匯指數好多人都係睇跌嘅其實。咁、呢反而美股啊美匯呢係做返強喎，係啦，好多人跌眼鏡啊。咁金轉呢係如果正常如無意外呢係跟住息率係慢慢走上㗎嘛。有機會創新高添嘅美匯指數。如果美國玩嘢呢可能調轉行嘅。所以呢個咧係呢個好關鍵啊，大家要留意住咯。即係我自己都會留意住啦，呢個美匯指數嘅走勢。咁喺記得95到2000年咧，呢個美匯指數係同呢個美股咧係一路一路創新高嘅，到科網股爆破啦嚇、就洗牌又嚟過咯。咁如果呢個美股同埋呢個美匯指數喺呢一轉嚟講咧，都係創新高嘅話咧，都有利呢個美股嘅。其實繼續做好嘅，但係咧呢個美股其實而家個市盈率平均個市盈率咧，去到呢個17啦到20倍嘅，都係啲偏高嘅位置啦。而大部分嘅企業咧都係成熟噶啦，係咯，冇乜話好高增長嘅可以 keep 到，係啦。咁而反而香港呢就個市盈率根本就喺十樓下，因為我哋聯繫匯率啦。咁有機會呢個資金呢喺呢個債市度流出嚟嘅，慢慢我本人認為特別係啲垃圾債券啦、流出嚟慢慢去走返入美國同埋香港嘅市場，未必係股市啦，當然係啦，唔同嘅市場大家可以慢慢留意個美匯指數而影響到唔同地方嘅情況咯。咁啊，同埋我哋關心嘅樓市啦，因為你睇報章個封面大大字標題寫住我息摩殺到咁樣，係咯。咁啊，有啲地產嘅嗰啲報章啦嚇，嗰個板塊咧就話樓市減價幾多少 5%、15%， 我本來我個人認為呢就係、是、一啲個別事件嚟嘅。係啦。咁喺一個佢個別嘅例子二手樓啦，喺個最高點嚟計啦，仲要係特別 case 喎。你而家係個成交公佈係零嘅，咁買嘅就相對減價，沽嘅就企硬個價啦，係根本就冇乜成交，唔係一個指標嚟嘅、 哦。 又睇唔到啲即刻可以急跌嘅 理由 啦，係啦。咁啊，我自己咁睇嘅啦，一啦二手樓買賣喺度拉鋸啦，你又唔肯賣，我又唔會用高價同你接啦。二啦，咁咧好多係買賣嘅轉咗為租啦，三呢有大量嘅新盤啊樓花呢係未散到貨、 哦、 即係佢李乜乜嗰啲呢佢一散完就冧嘅全民，我又冇特別留意嘅。 咁仲要嚟緊供應都多呢， 喺嚟緊就十年政府有46萬個單位嘛，其實係好巨型㗎喎。 係啊， 好誇張㗎喎。但係呢個樓市比起股市個反應呢係一定慢好多好多㗎啦。咁我認為呢點樣真正揾到嗰、那個 上落的方法呢，我自己就认为是一个平衡点。为什么是平衡点呢？譬如啲人成日讲话个建筑成本啊好高啊，根本就唔会落啊。咁其实个发展商呢都喺零几年嘅时候都有机会系输钱离场㗎嘛，佢哋可以套现再嚟过㗎嘛。咁我未必会输嘅，未必一定赢啦个发展商。咁呢我睇呢嗰个平衡点呢，譬如呢个市场工商铺嚟讲啦，佢哋好多都系签两三年合约嘅，即系好多未完嘅。佢而家仲可以企硬喺一啲位度啦。当完咗约咧，就会见到增张啦，或者浮现啦。呢、這个第一就系租约嗰个浮现啦。第二咧就系、是、嗰个租金同埋呢一个供楼嗰个成本啦。 哦， 租金跌啦，系咪？假設唔跌啦，咁嗰個供樓嘅成本咧就慢慢提高啦，咁、那個距離越差越遠啦，咁啲人嗰個業主有可能會慢慢放出嚟，因為都頂唔順啊嘛，因為租金回報率低好多啊嘛，那個差距越嚟越大。咁同埋我認為咧係一手樓咧先係真正嘅指標啊，點樣咧？譬如你有啲區你睇到而家新樓係13,000-15,000一尺，但係你隔離附近嗰棟賣緊又係13,000-15,000一尺，但係佢係30年樓，係咯，你會揀邊啲？所以一定係揀一手樓咯。所以我認為係一手樓先係真正嘅指標咯。當一手樓都嗰、那個係咯係咯，即係嗰個需求開始細啦，佢被迫減價咧。就會真正見到嗰、那個 樓市嘅轉勢， 係咯，嗰、那個指標咯，係咯。 原來如此，好咁啊，休息一陣，翻嚟再傾。 IBHK 一台網絡正經台。Cause this is my life. Hi, I'm Cashy Keegan, and you're listening to IBHK Radio 2. 与你共存共鸣，同你深深呼吸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This is my dream. This is Christmas. Merry Christmas! IBHK 网络电台祝你圣诞快乐。 IBHK 网络电台不平则鸣，坚决反对网络23条。2014年版权条例修订草案下个礼拜三将会在立法会恢复二读。这一条的条例被视为网络23条，原因是通过了网络23条之后，包括认真翻唱、漫画同人字、串流打机、抒情改词等等都会出事。就好像我们网络电台，网络23条通过了之后，我们亦都难以发声。简单来说，即是限制了网民在网络上的表达自由。IBHK 对此坚决反对。IBHK 网络电台不平则鸣，坚决反对网络23条。 哇，成九点钟啦，都未曾食饭，个肚啊饿到冇法子啊！伙计， 嚟嚟嚟， 整碟扬州炒饭顶顶瘾先。 冇晒啦。 咁福建炒饭啦， 都冇啦。 咁鸳鸯炒饭呢， 都冇啦。 咁西炒饭有啦啩？ 唉，冇西啊，最后一碟俾人食咗啦。 咁仲有咩食啊？ 星期六晚九点，梗系新闻炒冷饭啦。 咩咁架势啊？ 主持有 Johnny 同埋文女，唔使配料都够杀啊。 咁要整碟试试、啊。 逢星期六晚 九点至十点， 新闻炒冷饭， 好好食啊！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本节目涉及财经资讯，节目内的财经资讯由第三方提供，所有内容只作参考，并不构成买卖建议、邀请、邀约或游说。结构性产品的价格可升可跌，投资者可能损失全盘投资，过往表现并不预示将来表现。结构性产品的发行人亦都可能是唯一的报价者，在作任何投资之前，投资者应先了解相关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留意有关上市文件。 地震高岗，一派西山千古愁，门潮大海，三河合水万年流，古坛天地会，主持二流分析员歌神许志森、小 J， 逢星期日晚上九点到十点 ，IBHK 网络电台同你总结一周市况，预测周一开市。 翻到嚟古坛天地会第二节嘅时间啦，咁、嗯、啊，阿小 J 呢一节咧，我哋啊嚟一个2015嘅财经大市回顾。 哇！ 咁啊，上半 part 先啦，你回顾住上半年先啦。 好。 咁啊，细佬就准备咗少少资料嘅，咁啊，大家一齐倾下啦。咁啊，就其实亦都会应该会承接翻头先讲到楼市嘅展望嘅问题，因为今年嘅楼市都有少少风波啦。不过我哋咧就咁样样啦，我就。先会讲一讲即系嗰个月个恒指嘅表现啦，咁同埋咧就喺嗰个月咧就拣咗一单新闻出嚟咧，就大家即系一齐去回顾一下啦，重温一下啦吓。 嗯，好。 嘛，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啊嘛。 嗯， 咁就2015年啦，就一月份咧，咁恒指咧就高位咧就24909点嘅。 嗯， 咁呢个就月尾啦，1月26号啊。咁低位咧就喺23485点，一月。六号嘅吓，咁、 嗯、 意思即系话，其实即系嗰月咧，基本上都系低开就高收啦，个市系吓，24900多点呢个位，即系都好耐冇见过啦。咁啊，嗰个月诶，2015年嘅一月啊，咁啊，我谂财经界最大嘅一件事咧，就系长和系嘅世纪重组啦。 嗯，系啊， 我哋见到都即系喺画面上面咧，打咗阿成哥啦吓，阿 Richard 哥同埋霍建宁先生嘅即系照片出嚟啦，咁就香港啊，即係好多年嘅首富咧，李嘉誠先生即係旗下嘅長實同埋和王啊，所謂長和系咧，就喺一月份咧就宣布重組嘅，咁咧就即係個結果依家大家都睇到相當一部分啦，其實就係長實同埋和王咧就變成為一號嘅長和啦，咁、另外地產業務咧就變成咗即係長實地產啊兩間唔同嘅上市公司就將個資產重組過，咁就分好咗佢嘅。咁而完成咗成個交易之後咧，咁李氏家族同埋佢嘅控股信託咧，就揸住長和同埋長地咧係30%。咁另外其他股東就佔大概70%啦。長地咧就成為即係香港最大嘅上市嘅酒店業務嘅營運商咁樣樣嘅嚇。咁其實呢單新聞之後就flow 成年咧都有後續嘅，咁首先就係電能嗰個合併啦，不過嗰個就失敗咗啦，同埋、就之後就喺早兩個月咧就阿成哥因為係咪是否撤資呢個問題咧就俾即係喺國內有啲媒體批評，咁阿成哥咧就好罕有地咧就都幾高調咁樣係出一啲聲明咧嚟到反擊呢一啲咁樣嘅講法。咁啊，小 J 當時有咩睇法啊？對長和系重組，你記得即係當初知道呢樣嘢嘅時候係 唔係最近電能就啲師奶啲反應咯？反正係係咯，話呢個人就又話呢個人就話真係要舐乾曬佢哋先得，好似係咯，電信盈科當年咁樣咧。 喂，咁啊怪错人喎，电信盈科唔同，你知道呢个系老豆，一个系仔嚟嘅。不过即系生，即系手法就如出一辙噶嘛， 佢 哋 系有咁嘅 concept 嘅，佢哋系啊。 哦，咁但系咁佢哋都算系咁啊，因为其实好多投行嘅睇法都系一样啊，即系觉得 对呢、這、一个即系、就是、电能嘅股东唔系咁公平啊嘛。 系咯，好彩通过唔到。 系啦，咁啊，即系依家暂时就维持住咁啦。但系一般相信之后嘅资产重组都继续陆续有嚟嘅，会仲有其他动作嘅。因为大家知道啊，成哥旗下嘅上市公司咧，就多到我谂佢可能自己一时之间都唔系记得咁清楚，基本上就 好嘛。 系啊，即系长和系其实好多公司噶都。 咁我觉得长江基建嗰啲资产真系好好嘅，即系优质资产啦、全部都系。 系啊，系啊。這個呢我就去到節目尾聲呢，因為我們應該都做了一點預測啦、即對於未來年的那我都有一點看法的、即這些所謂叫、不過長江基我其實想講一些折讓比較大的地產股是、我有一些看法 好、 長和系重組我自己的感慨呢就是和王這間公司、啊就是不是和王是和記和記、即超過100年的歷史由和記变成和王，再到今日拼咗入长和，成为咗即系一间公司嘅尾巴。对于呢一间即系曾经嘅英资四大行嘅嚟讲咧，都即系相当之唏嘘啦，感觉就系、即系从此之后一间咁犀利、曾经叱咤风云嘅公司，我相信冇乜人会再记得和记啦。相信就会 系我用过柯荣柱啊，记得。 即系呢个系我哋对于佢嘅差唔多系最后嘅记忆啦。 系 和记电信咁啊，而家即系但系讲起都好似一啲好耐之前嘅嘢咁样样啦。好，咁就离开一月啦，我哋嚟到二月份啦。二月份咧就恒指嘅高位咧就二月廿六号24902点嘅。咁就低位咧就系11号啊。24315点，咁其实成个月呢个波幅就相当细啊。咁我印象之中记得嗰个月咧，即系呢个嗰、那个市场嘅气氛咧，都系比较淡静一啲嘅。 系，因为上年年尾，即系2014年年尾咧，就炽热咗一段时间啊嘛。 系， 跟住静一排咧。 嗰、那个就啱啱系嗰个休养生息嘅期间。 休养生 息。咁就揀嚟一單新聞啦，就承接返頭先小 J 嗰個題目有少少關係嘅，就係、是、細價樓爆煲爭議呀。咁見到畫面打出嚟呢位就係湯文亮博士。 哦，湯博士。 湯博士呀，咁即係佢大家知道啦，幾位集團主席湯文亮先生湯文湯博士呀。呢條友不嬲都係地產大好友嚟㗎嘛，係咪先。但今年咧，佢突然间转咗态，喺呢个二月嘅时候咧，就话呢、這个因为啲细价楼咧，就将会喺3个月之内爆煲嘅。咁佢同大家输到咧，系即系当时系二月啦，佢同大家输到5月爆咗煲未？咁当然啦，依家历史已经过去咗，就阿汤博士就输咗个餐饭啦，相信就会系啊。咁但当时汤博士提出嗰个理据咧，都即系几有趣嘅、我哋可以即系重温一下啦。咁咧，佢話咧，因為買細價樓嘅資金咧，好多係嚟自業主嘅父母，即係因為啲財富咧累積咗喺上一代嘅手中啦。 係 而咧，好多都按咗俾財務公司嘅。咁樓價上升咧，就將個物業咧申請移按，就嚟到攞咗一筆錢，就俾自己嘅仔女去到置業啦。咁湯文亮博士咧就話佢發現呢一種借貸咧係非常之驚人嘅。唔單止二案、三案、四案，咁佢話十幾案都有嘅，係啦。而就因為第一就你咁樣以樓養樓咧，嗰、那個風險相當大咧，因為同一種資產嚟噶嘛。咁第二咧就係、是、因為嗰啲財務公司咧，香港咧基本上咧就係冇監管嘅。即係原來發覺開一間財務公司咧，係你基本上唔需要領取。好多牌照嘅，即系同銀行嗰個要求咧差好遠嘅。咁、 哦、 所以咧就話佢認為呢個情況咧將會相當危險。當嗰、那個樓價一轉勢嘅時候咧，咁就會有大量嘅呢啲細價樓咧係即係供唔起啦咁樣樣嘅嚇。咁當時又引嚟即係好多嘅討論啦，有啲人就。認為佢危言聳聽啦，第一就係、即其實嗱，其實頭先阿小 J 講嗰、那個即係對樓市嘅睇法咧、其實比較偏向於 同阿汤博士企喺对面嘅，即系你觉得嗰个楼价嘅利好嘅因素咧，其实就足以支撑住嗰个。 哦，第一，我当然冇博士咁资深啦，呢个我个人睇法啫。咁啊，咁呢个汤博士系行内人士啦，佢我谂佢睇到啲我哋睇唔到嘅嘢嘅，系、嗯。即系譬如你做好多一案、二案、三案嗰啲，我冇乜留意到系。但系听个故事就系话，个同事有个朋友咁、个阿爸阿妈俾咗首期钱，叫个仔供啦，你当储钱啦。咁、当个楼市逆转咧，跌穿咗嗰、个首期嗰钱咧，我叫穿窿啦吓。咁、个仔就。一开头收到楼好开心啦，但系当佢负债之后咧，就埋怨个父母咯。 哦， 系咁历史会重演咧，我相信系历史系不断重演紧。 系哦，系啊。咁我自己嘅睇法咧，就我觉得我唔怀疑，因为嗱，坦白讲啊，我相信汤文亮自己都揸唔少楼嘅。 嗯， 佢断股咧就唔会话即系突然之间。即系戚起条筋话想畅谈个楼市嘅，我估佢都系即系有原因去令到佢会咁样讲嘅，而嗰个原因唔系一定系为佢自己利益服务嘅。我相信佢可能系睇到一啲即系觉得个社会面对住一种危机咁样。不过可能咧，佢提出呢个危机，即系提出呢个时间咧，就是、太过早啦，实际。咁所以咧，就暂时咧，因为其实下半年啊，我哋睇到楼市利淡嘅消息都相当多噶啦。 嗯， 咁但系结果咧。嗰、那個樓嘅轉勢咧，就比大部分人想象之中都慢嘅，即係除非有好多極端睇好嘅嚇嗰啲即係大好友之外啦。如果唔係咧，其實喺街度一般啲人咧就唔係好感覺到個樓價跌緊嘅。 嗯， 即係我睇法就係咁樣樣。咁而且投資市場咧，大家都知道太早睇淡係死罪嚟噶嘛。 係啊，係啊，係死罪嚟。 即係太即係你永遠暢淡，咁你實有一次中噶。 係。 咁所以咧，時間都係好重要啊！咁啊，即管睇下湯博士嘅預言咧，要到何年何月先會實現咧？真係會啊，唔係咁啊，有限期嘅。如果公完又失效啦，呢個就係唔會爆噶啦嘛。係， 我諗係阿超人佢哋真係會睇到咯，但係我哋一般散户係都係等待個信號先會知道噶嘛，即係跌咗啦，升咗啦，我哋先知道。 啊、 我哋唔好估个顶，唔好估个底咯。 明白，都系用翻即系睇个信号啦，系翻自己嘅，系啊。好，咁咧就好，咁啊落到去三月啦，好快就 系。 嗱，三月份咧个市嘅高位咧就系月尾，3月31号就24900点嘅。 系 咁低位咧就系喺月头11号咧就系23718点。 嗯， 当时咧，其实都完全睇唔到后来大时代嘅迹象喎，基本上系都仲系吓，当时都仲系即系市况都系普通咁嘅啫。 嗯， 因为个高位其实都系翻一月个高位啫嘛。 嗯， 咁啊低位又系同之前嗰啲差唔多咁样吓，咁所以咧，其实嗰个月嘅焦点咧，都基本上咧就唔系话系好喺呢个嘅呢个嘅。港股嗰度啊，咁我記得嗰個月嘅財經上面嘅焦點咧，就去咗國內啦。咁啊，財政啊，宮頂之下嗰段影片嘅，咁啊，當時都惹嚟一陣嘅熱議啦。 係， 咁啊，因為呢個央視嘅前主播咧，就係、是、叫財政啦。咁咧，佢喺 係點噶？ 離開咗 係 即係主流媒體啊一段時間，去咗生 B B 之後咧。佢咧就突然之間咧就發表咗一段影片咧、 嗯， 就係、是、叫做財政霧霾調查嘅。咁、 嗯、 咧就係調即係、就是、研究呢一個嘅北京同埋即係中國好多地方啦嗰、那個霧霾嘅情況啦。咁佢嗰段片咧就好似之前美國嗰個副總統戈爾嗰個 Inconvenient Truth 咁樣樣。咁、 嗯、 啊引起咗相當大嘅迴響嘅，因為咧佢第一佢裡面咧就用咗自己個女做個例子，因為佢個女咧就係有。呼吸系統嘅疾病嘅，咁佢就懷疑咧係同即係中國嘅空氣質素好差咧係好有關係咁樣，同嗰、那個PM 2.5 嘅懸浮粒子咧係不受管制咧有關嘅。咁而咧段片本身因為即係個影響力好大啦， 嗯， 咁初期咧 就是在人民网这些官方的媒体上播出的、 嗯、 但后来几日之后呢就突然间下了架了，而且呢、嗯、就是、报道这个下架消息的记者呢、啊、那个第一财经日报的记者也被人炒了鱿鱼了。咁啊，我记得嗰阵时就借住呢个势咧，就系、是、即系炒过一阵啲环保股嘅， 嗯， 因为嗰阵时都近住即系中共好似有啲会开嘅，我记得应该系， 嗯， 咁就同埋石油股啊开始冇运行咯，其实系，同埋一啲嘅煤炭股啊， 嗯， 即系譬如咩神话 啊，系啊系 咧，咁就因为对佢哋嚟讲系一个比较尴尬啦，呢、這个即系呢段影片嘅。爆红系， 咁我想问你，你呢排成日去成都飞嚟飞去嘅，成都会唔会戴口罩嘅？需要？ 我冇戴，但系有啲人会戴咯。 但系你见唔到系飞嚟飞去嗰啲粒细细粒嗰啲， 应该见唔到啊！见到好大镬。 点样讲啊？零点二咩粒子话叫？ 哦 ，PM 二点五嗰个 PM 二点五。 咁佢系据说啊，即系我都唔系专家啦，但我只系即系我睇过嗰段片啦，同埋睇过啲新闻啦，即系佢系。相当大嘅悬浮粒子嚟嘅，对呼吸系统几有影响嘅、嗯。但系咧就并未纳入即系、我国嘅空气质素嘅管制嘅范围。 嗯， 系啦。咁财政调查嘅原因咧就系、是、嚟自因为中国嘅石油公司、石油系统同埋能源公司，即系煤炭啊、click click 嗰啲咧，佢哋盘根错节嘅政治经济嘅关系咧，咁所以咧就导致嗰个环保嘅要求一直都未能提升。 哦， 系为即系佢最后结论，即系其实佢冇讲到明嘅，即系佢暗示，即系你为咗生意而牺牲即系国人嘅健康咁样样。 嗯， 咁、所以点解当时令到即系好多中國人睇到都好有共鳴啊！咁、而我亦都留意到咧，自此因為我一路都有留意即係恆指裏面有幾隻，即係我有留意恆指啲股份啊，落到自己有 update 住。咁咧，其實之後都幾冇運行嘅，自從舊年三， 但係而家係靚價嚟嘅。 嗱，咁好depends on 你點睇佢整體嘅將來咯。 真係靚價嚟，但係你要揾到一啲真係可以對付到呢一啲。相关咯，即系你话空气咧，搞空气环保咧，好似冇喎，见唔到 啊。哦，你意思即系， 譬如你污水处理系一种啦，系大家见到。但系讲紧空气，你搞掂中国呢个问题都揾唔到咯，系 冇咁样嘅民企系咪？ 系咪民企或者国企啦？ 国企都冇，暂时都即系未能够。找到个解决方法啦，譬如今年今个月啦、嗯，北京有冇雾霾已经又系新闻啦， 系 有啲人影张相出去咧， 开吸尘机嗰个男士， 系啊，同埋有啲相咧系直头好似仙境里面咁噶嘛，系嗰啲大厦隔篱已经系一嚿嚿云嚟， 系 其实系嗰啲即系污染嘅空气嚟， 好恐怖， 系相当系一个问题啊！咦，我哋要快少少啦，咁啊四月啦就哇开心啊呢个大时代。港股大时代记唔记得个高位系几多啊？大家 28000几 嘅。系啊，就放完呢个复活节假，一翻嚟咧就系咁狂飙。咁、 嗯、 高位咧就去到4月27号28588点。不过当时咧，我相信10000个人里面啊，都冇一个会估呢个系个高位嚟。 嗯， 系咁、啊、我记得嗰阵时即系好多财演，咁依家唔好开人哋名啦，即系。咩30000点啊40000点啊都系咁嚟㗎啦就係。咁啊港交所嗰陣时几多钱嚟得 港交所去返200几蚊。 港交所个个300蚊嗰啲。 啊係 个个300蚊。 咁新高。 我记得啊就有间投行係睇400蚊嘅。咁啊，睇過咗幾個月之後咧，先慢慢暗地裏就調翻低個目標價咁樣啦，就博大家唔好報道咁樣嚇。咁啊，嗰個月嘅低位啊，已經係4月1号嘅25275点。 哇！好大波幅、啊。 哇！係啊，咁同埋個低位咧都相當高啦。今日睇起上嚟都係有啲乜嘢記錄咧？嗰、那個大時代開創咗第一，4月8号。沪港通南向额度第一次融爆咗啦、 嗯， 大家记得啦， 疯狂融爆 啦，冇错。咁啊， 2500億成交啦，係咪？今日連個零頭都爭啲冇啊，真係係咪啊？咁就當時記得記唔記得李小加講過啲乜嘢？喺4月8號咧，佢接受訪問咧，現在只是個開始。現在只不過是開始而已，但估不到呢呢個是 他講清楚 的。這個是 PK 的開始的。即他沒有講清楚前面咁樣。咁啊嗰啲街坊股神啊少年股神啊就即係出晒場啦，冚唪唥都。 係啊，好短時間可以走晒出嚟。 冇錯啦。咁啊當時呢就係、是、內地嘅創業板嘅市盈率呢超過100倍。 喔、 哦。我呢啲都係唔知几时先可以再见到嘅盛况啦， 但系都系上咗课嘅，都要记住，一定要记住。 即系原来咧，就是、一个牛市咧，可以好快就玩完。 系咯，开心咗一个月，大部分人都变咗痛苦嘅。而家 冇错，即系如果喺嗰一刻系买咗货，都唔知点算啦，即系。 系。 咁我快，仲有五分钟 update 埋五六月啦，重温埋五六月啦。五月高位咧就5月26号28000几嘅都系、但系低位咧，咁5月嘅低位都唔错喎，27000几嘅，成个月都喺高，成个月都系喺相当高嘅位置。 最后一弹啊！ 当时就个气氛都仲系良好啦，不过咧出现咗一单，我相信将来喺香港嘅历史上都会几有名嘅，就是、汉能薄膜发电嘅风波啦。咁啊566啊，大家都仲系好记得呢一间公司，因为咧佢系喺呢个5月20号咧就系、是、被停牌嘅， 系 呢间公司咧就系佢喺4月23号咧就收7.88，当时市值咧系3290亿， 哇，可以入成分股，有 超过好多成分股， 系 比起美，即系佢依佢个行业啊，全球最大嘅嗰间美国公司第一太阳能咧系高出5倍， 嗯， 系啦。咁好快啦，就俾即係傳媒踢爆啦，佢大部佢超過60%嘅 sales 都係嚟自佢嘅母公司嘅，咁、而且呢個 account receivable 呢係即係超過佢嘅 turnover 嘅，差唔多 係個 turnover 好勁， 係啦，咁呢就即係而且呢喺5月20號呢主席李河君呢係擁有80%嘅股份嘅， 嗯， 咁樣咁呢個當然就第一就唔符合主板上市嘅要求啦，其实就系、是、咁、而且咧喺呢个停牌之前咧，佢又攞咗啲股份咧抵押咗几亿美金嘅贷款翻嚟噶，咁呢只股票咧到今时今日咧都依然系停牌噶， 嗯， 咁究竟个结果会系点样咧？ 希望大家冇咯，系 我估就应该冇嘅，我因为佢街货好少啊嘛， 嗯， 希望系冇啦，但系即系都仲有一啲散即系喺散喺散户嗰度啊。 但系豪几支升去9.90嘅，系我记得系。 系啊，即系犀利啊！当时仲串啊李嘉诚添，我记得。咁就六月份啊，就高位咧就6月3号27657点，咁低位咧就喺29号25967嘅。咁當時咧就因為六月咧就已經係 A 股嘅大跌市嚟㗎啦。咁咧就睇睇當時嘅情況啊，仲有兩分鐘，我哋重温下當時嘅情況先。 係。 咁就喺6月12号咧就 A 股嘅上證咧就急速下跌嘅。咁咧就由六月跌到八月咧就跌咗35%㗎啦，差唔多。咁去到七月嘅時候咧就接近3000点啦。OK。咁就深成啊嗰啲冚唪唥都冇乜好睇㗎啦。就当时嗰个暴 A 股嘅暴跌呢，大家其实都以为係一个，嗱我就好以为係一个暂时性嘅现象嚟嘅，因为大家知道 A 股 liquidity 劲㗎嘛。咁我总之人走得快，返到嚟都好快嘅啫，咁样。 佢 结果又大惡啦，呢个当然就係、 是。係啊。所以好多谢你个回顾，好好。就提醒自己。 你唔系话咧，你唔记得咗系嘛？用惨痛嘅教训，定系你走啦就 忘啦。 不过其实系嘅，因为咧，坦白啲嚟讲，仲有一分钟讲，其实揾啲资料都唔容易噶。 系， 原来系即系揾翻恒指每个月高低位咧，揾咗好耐先揾到嘅。 系好有黑嘅，我知道你。 哦，多谢你咁讲。咁就咁我暂时回顾住到呢度先啦，或者就上半年啊，2015年嘅上半年嘅情况。咁下半年嘅情況呢，其實就我哋頭先已經錄咗㗎啦， 將會喺27号嗰日咧就會播出嘅咁樣，所以咧就下個禮拜咧雖然咧就放假啦，咁但我哋節目咧都會仲有嘅，所以咧我哋已經完成咗一個非常之偉大嘅使命。就喺第二季咧，我哋系每一个礼拜都做节目嘅，希望大家俾啲掌声我哋啊！ 都会 系咁又嚟紧，我哋未来呢年咧，仲会有啲其他新嘅唔同嘅环节推出嘅。咁预告少少啦，包括我哋会搞一个模拟投资比赛嘅。咁啊，除咗我哋三个落场之外咧，我哋都会邀请一啲其他嘅朋友啦，包括 IBHK 其他主持啦，同埋一啲网友一齐参加嘅。咁啊，如果大家有兴趣参加咧，就留意 Facebook 啦，我哋会。即係將嗰個規則啊、細項啊寫出嚟，咁同埋如果有興趣參加咧，就請你喺 Facebook PM 我啦。 嗯， 好，咁唔該曬大家先，咁啊時間差唔多，咁就最後一集 live 啦，2015，咁啊2016再見， 喺 live 裏邊，好，拜拜。拜拜 IBHK。IBHK 网络电台天气。